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兰，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和我的音乐，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备受年轻人期待的国产小型 SUV 品质标杆之作2018款哈弗 H2 创享版震撼上市。新车定位于青年精选真 SUV， 共有10款车型，红蓝标各5款，售价区间为7.49万元到9.49万元，下探至7.49万元的起售价，重新定义小型 SUV 的品价比，再度刷新细分市场的标杆，成为那些具备浪漫气息、为家庭和事业拼搏的年轻创想家们的精明之选，助力他们创想高品质美好生活。2018款哈弗 H2 创享版还在上市期间，携手畅销书作家林晓溪，为当代青年创想家们输出正能量，赋予新车以更多的文化内涵。近日，河南圆通欧拉 4S 店开业，及滴滴出行容易达200台网约车首批交车仪式在花园汽贸城隆重举行。此举将使郑州的消费者享受到欧拉所带来的时尚、高品质、黑科技、智能安全的纯电动车，开启了欧拉在河南市场的全新篇章。欧拉品牌自发布以来就取得了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今年8月31号成都车展 IQ 上市后，其补贴后8.98万元的起售价更是让大家感受到了满满的诚意。另外，活动现场欧拉圆通 4S 店分别还与广州万城万冲汽车租赁公司、平安出行公司、客群专车公司举行了首批共600台的采购签约仪式，共同开拓河南新出行市场。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喽！全新智能轿跑型 SUV 风光 X5 提醒您，今天有喊红包活动哦！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稍后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今天的红包口令是：风光 iX5 智跑为年轻而来。再说一次，风光 iX5 智跑为年轻而来。感谢东风风光 i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i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为了亲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都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呀，大家加油喊吧。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车坛一周秀，我是赫儿。 嗨，大家好，我是红超。 大家好，老车。 哎呦，宝沃出了点小问题哦。 也不叫问题吧。其实呢，目前的一则传出来的消息呢，让我们看到了，可以预测到宝沃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 咱们来聊一聊吧。 直白一点嘛，向李诞先生学习。宝沃看到了全新的曙光了吗？有下一家都要投钱进来了。 田园牧歌不是田园牧歌，什么城市吗？对吧？打城镇了 啊？对，没错。 这个怎么回事呢？跟大家说一下啊，是在长假结束后的这个第一个工作日，10月8号的晚上。福田汽车呢发布公告称，你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预售，转让全资子公司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67%的股权。这个消息一出呢，开始引发了业内的一些关注。我可以先问一下红城吗？ 啊， 我们都开过宝沃这车啊。你觉得宝沃的车在你的印象当中，它还有多少德系车的血统？ 你是说它还有多少德系车的血统是吧？ 对对对， 问我 啊， 它有多少德系车的血统？ 问你啊， 你知道一般人啊，要是回答不上来一个问题的话，就会反复重复这个题。你现在就 你也可以直白的说我不知道。 你跟你那老师学点好的行吗？ 你看我就会告诉你我不知道。 其实宝沃底盘的一些坚持啊，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调教的一些坚持，还是让我能看到有一些德系车的影子的。还有一件事儿，它相对有不太完善的做工，也让我看到了某些德系车的坚持和你明白吗？ 你直白的说没关系啊， 就是它的内饰做工和这些细节确实要我们值得推敲。 嗯， 可是它的底盘和发动机呢，做的在这个价位当中，我觉得还算可以的。 嗯， 就是有褒有贬，又是很折中的一款产品， 就是有上升的空间，但是不能再下降了。 嗯嗯，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伙对于宝沃这个品牌的认识，其实啊，很多品牌像宝沃这个品牌，在欧洲是挺有历史的，在当年也是红极一时的品牌，但是也有很多品牌像宝沃一样，还有比它牌还硬的、还大的，什么当年的什么汽车什么的，都 V8 V12 大发动机的，现在也都黄铺了， 嗯， 都没有了， 比它亏的还惨呢。 对，所以宝沃既然能复活，我觉得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宝沃品牌包括他们那个宝沃家族，对，这是个好事儿。但是说并不是说你品牌复活了就一定有一家力，就一定能够赚钱的。现在福田不就面临这个问题吗？每年净亏损多少多少钱，每年净亏损多少多少钱。本来呢，福田是希望他在整个的这个乘用车的角度打开一个全新的市场，后来福田算了一笔账啊，诶，我那商用车、大卡车、大挂车这些乱七八糟车型一年挺挣钱的，我为什么要把钱折到你里边呢？这就是个问题。 嗯， 但是呢，所有的投资都牵扯到一定的博弈，就是什么？过两年这个品牌的市场和下一步的发展会不会带来一片全新的海洋呢？那你福田做乘用车没问题，可是你既然有了宝沃这个品牌，你可以在新能源车的时候弯道超车呀。但是福田要考虑另外一件事儿，哎呀，那我研究新能源车的话，还有这么多乱七八糟，还不要再投钱？ 嗯， 做买卖嘛，对吧？商人嘛， 嗯， 对， 总要算个产入和产出。但是既然这个品牌出来了，福田也把它拿回来了，也复活了，下一家接盘的朋友，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个福音。 但是现在这个烫手山芋，你觉得谁会接呢？ 董明珠女士加油，我看好你把空调装在汽车上。嗯， 对，这个刚才红城说的这个呢，我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吧。 嗯， 那个为什么说福田开始要你出售这67%的宝沃股份？ 肯定是因为亏呀。 对，数据呢是2017年宝沃总共销售的新车是4.4万辆。 嗯， 那么18年，就是今年的一到前六个月，宝沃总共销售了16300辆，同比下降了24.5%。那么相应的这个它的整个亏损还在继续的加大。然后呢，根据福田汽车2018年的半年度的一个报告显示，前六个月宝沃汽车亏损了2.16亿，宝沃汽车中国有限公司亏损4.66亿，然后整个宝沃系亏损呢就是高达了6.9亿。所以呢，这样的话看来，一直在靠福田给输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会在不很快的时间就会结束。刚才赫尔提出来了，那谁会作为接盘侠？然后红城也说到了，那在接，如果是接盘侠，他可能会有比较好的这样一方面。 嗯， 哎，我们都可以再持续关注着。总之我觉得啊，这样一款车其实就它产品本身来说还可以。 对， 也不希望说是 就没了。 在中国这几年就是还挺好的，突然间就真的是就要是消失的话，我觉得还是有遗憾。 但说回来啊，宝沃之前是花了500万欧元把宝沃的品牌的100%的股权收进来了，现在出让了68%，就是福田还是希望有吸引其他的投资人进来。 就是这个我不自己玩了，我想大家一起来， 几个朋友一起来弄嘛，而且 就好一点。 我不但我68出去了，我就赚股息，我分就可以了。 对对，其实说到这个，再扩大一下，不光是宝沃，还有一些品牌，比如我们早些年大家很喜欢，就是很热衷的一款车型，像萨博。 嗯， 我觉得也是这样。 啊，萨博就不要提了，现在也只能在新能源方向。哎，不聊远了，希望宝沃的下一家能够早一点进来，我们看到一个辉煌的品牌再度辉煌吧。 对，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品牌就是一直存在着的。 是，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1, 2, 3, 4 大喊红包福利又来喽！全新智能轿跑型 SUV 风光 X5 提醒您，今天有喊红包活动哦。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稍后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今天的红包口令是风光 iX5 智跑为年轻而来，再说一次，风光 iX5 智跑为年轻而来。感谢东风风光 i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i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对了，亲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呀，大家加油喊吧。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回来，我们看到今年这个车企好像有些在中国也不是很好过，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宝沃，然后又比如说捷豹路虎。说是捷豹路虎在中国的销量下滑了近50%，所以他们决定关闭英国工厂两周。 嗯， 才两个礼拜嘛。 对，才两个礼拜嘛，工人就当休假了嘛。 对， 再说句实话，在人国外不是有这句说法吗？就是这个，我有时间去度假，我是富人。 嗯 啊 ，Of course， 我们赚了这么多钱， 你听听， 我们赚了这么多钱，我们要出去晒太阳。 哎，我黑才说明我有钱。 不，而且说句实话啊，为什么说关闭两周英国工厂？综合来说，我们在考虑一件很细节的事情，就是他们的工厂的综合用人的成本还是很高的。 嗯， 所以他们会精确计算到两周，而且在欧洲的工会又是个很奇葩的东西的存在，你不能给人放假放长了，放长了工人应该不干了，不干了之后真罢工之后，你要谈的这些不对等条约可能就更多。 但是呢，这个捷豹路虎啊，它这个公司宣称呢，由于进口关税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了中国市场的需求， 这个下跌 了，这是导致了销量下降了50%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销量其实萧条的也挺夸张的， 这没有办法，就是 已然对半了。 特朗普成天发推特，他也好还是怎么样？那么这个这个关税、这个， 只怪你们的人太作是吧？ 对，关税什么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办。但是有一件事，大家还可以值得关注的，就是。这样能够让捷豹路虎仔细考虑一下奇瑞捷豹路虎的这个常熟工厂可不可以再担负更多的这个重任。 啊，我觉得这个短时间内让这个奇瑞捷豹路虎这条生产线生产这么多车型确实不太现实。 但是目前你看像 E-Pace 是吧，然后因为这个常熟工厂也有全铝的这个车身的一些生产线、对吧，包括捷豹的一些车型现在都在常熟工厂在进行做。而且说句实话，我打心眼里觉得英国的伯明翰工厂的做工不见得有我们常熟工厂的要好，但是你要是说一下子扩建出来再有第三条生产线第四条生产线确实是需要时间和积淀的。 对， 但是 这个投入就更大了，我觉得。 但如果处在一个更好的经济发展的角度，他们应该考量一下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相应能够出口的市场，综合来算一笔账了。这个 我觉得是在通过这件事儿，应该把他们在中国的一个布局啊，一个步伐稍微调整一下。 中国是一个对于任何一个全球汽车厂商来说都是 需要大，对对对，需要大的布局，尤其是在现在的一个大的经济环境下，你看现在这种摩擦的这种突发事件会很多。 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现在的很多咱们的国产车型如果要出口美国的话，对不起，也有很高的关税，那么美国市场就被切掉了，那所以我们中国的可能要出口给欧洲，可是对于各个国家的这个出口政策的变化会直接导致于进口车它在那儿落地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怎么布这个局，谁我拿未来赌明天，不那么好赌的。 好，明白。 所以但是我觉得还是为什么可以在中国市场多一些生产线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消费者对于路虎这个品牌关注度还是很高的。 对， 捷豹呢这两年品牌处于它英伦文化的基础以及它推出的车型的增多，那么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的。 近期捷豹的车型还是不错的呀，口碑还是挺好的呀。 所以问问听众朋友们，捷豹路虎的车你们喜不喜欢？国产了之后你们要不要买？关键是国产了之后便宜 宜了，你们要不要买？ 对，这个 买 这个很重要，便宜了这件事非常重要。 买不买？ 好，我们来再来关注下一条新闻。哎呀，这个全新势力造车的典范， 威马。 哎，新势力造车，对，没错。 嗯，说是这个威马的 EX5 正式交付了啊，这个之前我们的新闻当中也有提到，然后呢是今年交付10,000辆。 对，这个呢它是比他们之前的承诺要提前了2天。 嗯， 哎， 提前的两、 就是、 提前、 啊、真是 好多， 也是当时我记得好像说的是也为国庆献礼嘛。 嗯， 那正好是再过2天就是国庆节，然后他们提前2天交付。 这番怎么说啊？为什么说现在新能源车交车提前2天都要拿出来说个事儿？ 哎， 为什么？ 就是因为燃油车它交不了车， 不是，非说新能源车 啊，新能源车好。 就现在这几家新势力造车品牌，特斯拉不算，算传统新能源车了。 特斯拉不算， 新势力品牌什么威马呀、蔚来啊、小鹏啊，以及后边的一系列的大概好几十个品牌， 法拉第呀、什么这些， 谁能够有生产线，谁在短时间能把车辆进行交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的，是的， 所以说2天。这已经是他们能拿出来的，而且人家现在承诺说在年底之前交付10,000辆，也就是说他们在一个季度最少能产10,000辆车，然后等生产线跑起来之后，明年说是要交付10万辆，是吧？ 但2019年的交付目标呢是10万辆， 就是明年嘛。 哎，对，其实这个是威马汽车也是叫有诺必见啊，言必出，行必果。当初我承诺了我要交付用户，那么我在这一刻我要兑现，所以呢也就有了我们当时在整个看到的这个现场啊，还有车主很激动，然后他们的这个创始人啊、董事长都非常高兴。 你们参观工厂了吗？ 他是第二天有一个简短的参观仪式。 就是生产线简单看到了吗？机器人什么都看到了吗？ 机械臂 、工作流程怎么样？ 对对对，还是比较。 我问你怎么样？你觉得 比较规范啊？比较规范。 你想让他说怎么样？ 就是其实你不管是新势力造车也好，还是跟传统汽车企业也好，它的这个模式啊，大同小异嘛。 不是，老车是参观过很多工厂的人，我问他怎么样，他得给个中肯的答复，就是 工厂宽敞明亮，地面一尘不染。 对，你这个也很奇怪， 工作井然有序。 我之前也参观过大众的宝来工厂，那又怎么了呢？我能说出什么来？你看到的也就无非是几个机器，几个流水线一样。 就是其中有一点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整条生产线的机器人的使用程度越高， 自动化程度很高，确实自动化程度很高。而且这些机器人它不简单的说是你看它那挥舞着手臂子样，它是有着非常严谨，就是科学的那个编程在里边。 嗨，我以为是踩着鼓点的。 马上就要说到这个，在之前前天晚上的那个发布会上，他们就用了是将近100台的那个机械臂在演奏乐曲。那个就是 真的 那个就是一个编程，一个完美的编程。就是说这个机器人你看啊，他平时干的是在工厂线上的那个感觉是焊接呀或者提拿一些东西的粗活，但是编完成之后他非常的灵巧。 所以现在机器人都多才多艺了， 这个程序很贵的。这个就是新势力造车跟传统的这些车企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人家已经造了大概成千上万的，可能数100万辆的车了。但说句实话，咱们的新势力造车才开始造第10万辆。 对， 第一万辆， 从零开始吧，几乎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一个这样的交付还是给了整个行业一个很大的信心。而且人家也树立了这样的标杆。 但真是就是一个品牌，应该我从去年的今年的北京车展了解这个品牌。今年10月份交付10,000辆， 到年底交付10,000。 对，这是一个品牌很快的过程，而且人家车辆卖的不贵，是打那叫什么，是属于亲民级别的车型。 对，它这个简单说一个它的一个基本参数吧，像首先发布的这个 EX5， 它的最大60公里啊，这个等速巡航呢能达到600公里， NEDC 这个综合工况呢是能达到460公里，所以这个就挺厉害的，我觉得。 10来万 啊，售价是应该是6款车型，补贴前呢是18万6千5到24万，补贴后呢是11万到16万。 你看看， 对， 就是很能让大家觉得是能够接受的新能源车的一个品牌。 哎，就是， 而且里边还有很多新鲜的好玩的东西，而且威马还要做自己的新零售。这个有些人问新零售是什么东西，就是让你在进去买东西的时候既有尊严又觉得好玩，还觉得你愿意分享出去，这就叫新零售。 对， 可能我说的比较狭隘，也比较简单，但其实它当中暗藏了一套深厚的销售哲理。 我记得当时他在发布会上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比如有些选装件、可能是我们在传统买车的时候你要在店里定是吧，这要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他这个会压缩这个时间，会非常快，而且就像刚才洪哲说，新零售里头有这个业务、就像自选超市似的，那东西在挂着呢， 自己 买 下来装上， 我你给我装上就完了、就这样啊、这就是一个创新的一个模式。 所以说大家可以来这个，还有那个什么，他们还有个什么 WeMaster WeMaster，就威马大师用户是吗？ 对，他们这个叫 是威盟吗？ 第一不是吧，威马 Master 就是第一、现场的第一百，就前一百个车主，他们会成为首批的这样一个用户， 有一个权益。 哎，然后呢，他们是有一个所属什么家用充电桩的终身质保， 对， 第一次免费的更新和未来新型家用充电桩的一个权益，就这些整个一套的这权益吧，都包括在里边了。 我跟你讲啊。这个会员体系还有粉丝经济这个东西做好特别到位，你想我们谁没有个什么光行的卡呀、 对，大家还谁没有个什么优酷的会员啊， 对，但是不代表你是 VIP 你就能享受到 VIP 的服务， 那 有些 VIP 感觉是被雷劈， 对，该看广告还看广告， 这有些 VIP 就是你一定要让你的 VIP 的客户享受到尊崇的服务，就是让他们觉得为你倾情付出了、是一种情感和资本的双重投入，还有回馈。 哎，这句话很经典啊，我没记住，你再说重复一遍。 他都记不住。 山不在高啊，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们最后再说一说这个问题啊，我也很想知道雷克萨斯将实现国产， 这个是目前比较火热 的 一个话题。 路透社援引丰田内部人士的四位消息人士称，该公司正在考虑在中国生产雷克萨斯的这个情况来推动他们的销量。 这肯定不是官方消息，这是小道消息啊。 缩小德系豪华车之间的这个品牌的差距。 哎， 路透社是个大社呀， 那相当大。 路边透露的是不是？ 所以他说的就是八九不离十了，是吧？ 就路透社还是一般是。这个会真正兼责任的、他说了之后如果日后要是错了的话他得出来澄清要道歉的 哦、 啊、 这种道歉的事道一道也就习惯了。但是我觉得雷克萨斯国产这件事儿对这个雷克萨斯粉来说是一个好事 啊，我是雷克萨斯粉啊，我高、 你为什么觉得不是好 事？ 我高举大旗不要国产， 为什么、你不觉得它贵吗？国产之后至少在价钱上会有一个比较低的一个门槛了。 请原谅我比较肤浅啊、就是我担心的只有两件事。 红尘说 第一件事是雷克萨斯的品控， 第二代都变了， 是雷克萨斯的品质。 他这么说完好像肤浅的那个是我，因为我只关心价钱。 其实是他关心的就是说他的脑海里还有那个相对来说传统的印象，就是什么东西拿到了国产之后呢品质下降了。 哎， 那么他呢、 这个 哦、那么他认为呢雷克萨斯就应该像现在这样保持这样的水准，不能降下来啊。 但是你不觉得这个基调太高了？ 再一个他隐身的层意，你们都听，你听出来了吗？这不差钱儿，什么国产不国产，我不差那点钱。 他的意思是雷克萨斯的那个格还得在那儿、就是不能降下来。 但 是你有没有对其他的消费者考虑过？ 迄今为止任何就是我任何一个， 你有没有考虑过国产之后中国的 GDP？ 不是，他国产之后他有一个问题，他用料他跟不上。 那 不，我 不 担心他，不担心 你沃尔沃很多品牌，你国产很多车型，你国产之后，你的用料要比国外的更好呀。 就是 因为我是觉得什么呢？现在我们听到的啊，现在没有国产的雷克萨斯，整体对他的印象就是车不错，可能喜欢的人非常喜欢，但是有一点，你的性价比非常的不高。我有你这个钱，我为什么不再购一个，我买一个那个这个 BBA 的一个车，我为什么要买雷克萨斯？ 所以 在中间这个位置很尴尬。 就是这里边，你看咱们就已经分成两派了，比较同意的和 不太同意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别着急。至于说他到底能不能。 他就真国产了，我也耐不了喝他什么、 那是肯定的了，你想怎样 也能耐得了喝， 耐不了 我就不买呗，